标， 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生气你少根筋，比我好不到哪去，你超爱念你第一名，爆粗破死你生命，我是小骗你冲第一，遇到流汗要你的命，每天骗我你又多了3块腹肌，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由自己， 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 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 你爱怀疑，你爱规定，不准我跟谁出去，顶尖不行，短裙不行，阻绝我所有异性，狂吹风般你的动心，还为你遭到踢腿，这样努力劳演你还不能满意， 你爱怀疑，你爱查清，还偷看我的简讯，跟没不行，跟比要命，比我老妈难搞定，我来保护你才管你，我可不想你有万一，但是小姐你管得太宽，你弟弟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难难难难我的爱给你，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全部都拿去，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难难难难不要自己， 难难难难爱给你，我的爱给你， 全难难难难难全部都拿去， 难难难难难难什么都给你， 难难难难只要你开心， 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什么事都 happy， 直到你开心。 北京时间7:04，这里是只要你开心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Hello， 各位，我是这个早睡王心凌啊，这个跟各位打个招呼。 哎呀，我今天终于等到你自己把这个梗抛出来了。今天思萌一来，然后我们就听到了这个早安闹铃清醒歌曲。今天专门选择的是来自吴克群和王心凌的《呐呐呐》，我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今天的搭档早睡王心凌思萌。 哎呀，这个搞得怪不好意思的啊，这个真的是非得让我上身啊。 主要好多的新朋友加入之后不知道这个老梗，因为之前思萌要替班的时候，我们周四不是有特殊的环节， 欢唱时刻， 哎 ，K 歌欢乐上班路，然后没有想到就选了那么多首歌之后，思萌发挥最好的居然是王心凌的歌，可见就是心里住着一个少女。 我跟你说，我在早秀里面唱的王心凌都比我平时听的王心凌要多。 我们就邀请你来带过这么多次班吗？ 嘿啊，这个跟各位说声早安啊，可以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络，保持互动。 是的，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全新的一周，大周一的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这个周末呢，大家应该从各种渠道都了解到了，大风天气、降温天气又要来了。那么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山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9到10级，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那么注意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显示为-0.5度啊。今天是小雪节气，受强冷空气的影响呢，京城大风降温天气将持续，北风呢4级左右，而阵风是7级左右，处于大风的黄色预警当中了。外出也要注意防范这个临时的搭建物啊、高空坠物等等，以免发生危险，风干物燥。还要注意，比如说像用火用电安全啊，包括气温明显下降，风寒效应显著，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了。 我们都知道大风天气会提醒大家尽量不要去这个高大的建筑物还有广告牌下方去停留。我昨天就是走到2栋楼中间那个风口的位置，都感觉我要被刮跑， 是吧？ 这个时候就是腰上拴个 PD 多好呀，就不用担心。 再唱一首什么饮一杯天上的水， 别了天上的水可能也被冻住了。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数值。今天白天呢是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会达到7级，最高气温是4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今天夜间也是晴天，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5%。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凛冬天晴了，第二名厚德载物，第三名太子，第四名是俊俊，第五名是刘旭。 第六名大雨，第七名小小人物，第八名拉拉，第九名大震，还有第十名图图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早秀的直播现场。 那么今天呢，虽然天气很冷，可是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却是一个很温暖的话题。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将由左师傅为大家带来新熬制的独家鸡汤。一分钟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一分钟可以用来握手，一分钟可以用来微笑，一分钟可以用来交一个新朋友。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其中多半是陌生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是否拥有过陌生人给予的善意，以及我们给予过陌生人哪些善意呢？用这一分钟来聊一聊陌生人吧。 不用等了，今天没有反转，今天就是一个深情的左师傅。 我怎么这么不适应他这样的好家伙啊， 我也不太适应。平均 对啊， 平均365天能等到5天吧。 嘿，哎呦，大左真不容易啊。 哎，你看特别契合对吧。我们聊到这种特别疗愈的话题的时候，其实故事的起因呢是因为最近的一条热搜。就最近热搜真的还挺戳心的，一个浙大的博士生把他跟在网上跟一个蜜橘商家的聊天记录放了上来，就突然冲上了热搜第一。一般这种跟商家的就是有纠纷啊或者是什么样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浙大有个博士生小肖，因为要做真菌接种实验，所以需要购买大量的橘子。他找了一个网店，就考虑到实验的需求嘛，所以关于橘子的果形啊、大小啊，他都问得很细。 没错， 这个时候人店主一般接单就说，哎，你是要干什么？怎么为什么要求这么多？就说哦，原来他是为了买橘子做科研。然后这个店主就说，你为国家做研究，我就捐一箱，你们先试试，帮不了国家什么大忙，但是我遇着了，我就想出点力。 而且我记得他还是好像大中小号，反正各种型号都送了啊。 对，因为小乔想到说，这果农赚钱也不容易嘛，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有预算的，我们就不要占这个便宜，就婉拒了老板，就自己又偷偷在店铺里下单了一箱橘子。老板发现这个就是ID 啊，然后地址啊什么都一样，就直接收到货的时候就完全傻眼了，就根据他的实验需求又选了5箱10公斤重的橘子寄了过来。而且每一个都包装的特别的用心，所以就小乔一下子就被打动了，觉得哎，这么有正能量有爱心的老板，就很想帮他宣传一下，就把两个人对话发到网上去。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大家都关注到了。 对对对啊，我觉得这个商家特别可爱，就 是 一听到你为国家做贡献呢，就是也是要尽一下绵薄之力嘛。 对，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因为他其实是也是一个普通的靠卖橘子养活全家人的普通的年轻人，他说当时没想那么多，想到是为国家服务就捐了。但是他的店铺因为被这个博士生曝光了之后，一夜之间就被赶来的网友们挤爆了。网友们都说，这么有良心的老板今天非要狠狠的来下一单。你知道从700单、7000单到15000单。 哦，这么厉害。 对，他的这个网店销量已经暴涨到了往常的30倍。就面对这种网友的野性消费，就是店主还是很诚实的说，大家好意请领了，不过橘子真的是用来买的，就是大家就是还是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就好了，不用这么刻意的来野性消费，有点招架不住，店里的小二都不够用了。 你让我想起来了，当时这个截图抛出来之后呢，就有人发了一个比较扎心的一幕。他说同样是做实验，他跟商家的对话是，商家说 你不是做几件实验了吗？怎么还不成功？还从我这儿买？ 真有这样的吗？ 哎，不知道啊。 太可爱了。所以今天借由这个故事呢，跟大家一起聊到陌生人的善意。你和陌生人之间发生过哪些暖心的故事呢？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大拇指一划进入到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陌生人的善意。你好陌生人。 远眺望去，行人在人海，每个面孔照应一个人爱，隐形你在你左边站台，好几次欲言又止说声嗨。 Hello 男孩呀，依旧叫起来，想说还不够一小时大概，下来能换多一点时间待一块。你好陌生人，会不会奇怪如果有一天我们亲密到无猜，那时的疯狂，那是因为爱，我想你也能明白。你好陌生人，千万别说爱，保持等的姿势继续期待，不忍心损坏，那是因为爱，不受烦而能自在。 来自冉冉的《你好陌生人》这首歌呢，其实歌词当中大家也听出来了，讲述的就是你期待着跟一个陌生人从陌生到熟悉，然后发展成恋人的故事啊。 嗯 啊，这个关系过于亲密了。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温情的故事，你在陌生人当中收获到的善意，或者说你给陌生人的善意。 嗯， 4210在路上说，我来赶快说一个热乎乎的。今天早上6:30，乌漆麻黑的，再加上着急上班，又是城里那种小区，你们懂的。哎呀，我往外开的时候吧，不小心把邻居的车给蹭了，就赶快打电话，陌生的邻居过来看了看，说你走吧，别管了。今天是大哥牌子都给蹭掉了、这个陌生的邻居大哥居然说没事赶紧上班去吧，早高峰别待会儿迟到了，真的太感动了。 嗯，对啊。还有像周周说到了，记得2017年12月份时候去社保帮同事办退休，然后呢当时呢材料要求社保中心打印这个4张纸贴在墙上，但是那会儿我手机摄像头坏了就没办法，那边拿着本在抄啊，就一大姐说过来加了我微信说、哎我帮你拍下来，拍下来发给你啊， 这种也是一个陌生人的温暖。 对，很小的事情。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件，因为我在闲鱼上然后找到了我就一直特别很想买的一个化妆品吧，算是就已经断货了。然后找到之后我就很激动，我就想说哎，找到很不容易，那人家出多少钱我就直接买呗。加上我可能也比较少在闲鱼上买东西，我就直接去跟店家问，我说这东西还在吗？他说在。我说行，那我拍了，麻烦您尽快发货。然后他可能没有遇到过这么痛快也不跟他砍价的闲鱼卖家。所以他就很惊讶，他说啊，你付款这么痛快，你等着我再给你准备几个小样。然后呢那个周末的时候我收到了之后，我收到一个大包裹，里面上都有七八件东西。我说这个太多了，我再给您补点钱吧。虽然其他东西不是我要的啊，但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没事，就冲着你这么痛快，这些东西我留着也是钱的，我就愿意把它给你。 嘿呦喂，这也够霸气的啊。 对，这有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他就觉得，他说哎，我觉得我给你投缘儿，哎，就觉得你这个人还挺好的，没有那么多磨磨唧唧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挺爽快的大姐。他遇到一个跟他一起付钱很爽快的人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不行，我一定要犒劳一下你，表扬一下你这种行为。 哎呀，也就是我不用啊，要不然你就让你推给我了啊。 还去大姐那儿买东西是吗？ 真是啊。这个太子这边发来了，说前段时间呢，是因为社区这边的疫情政策封闭，关在家里面嘛，然后呢平时呢这个不怎么联系的同楼里面的邻居啊，就变得越来越热络了。然后呢包括大家就是互相的加油打气啊，教各种才艺的瑜伽茶艺美食，就一下子就会觉得很温馨。而且包括外卖小哥也是，把东西拿到社区之后还专门打电话，就是提醒下楼的时候注意，比如做好防护啊，祝身体健康啊，就真的是这样。包括我记得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成都有一家小区也是因为疫情嘛，暂时隔离封闭，然后呢防护人员就带着大家晚上蹦迪，在小区里面开始各种蹦迪啊，各种那个灯球，我觉得也特别好。 哎，是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真的很容易让人鼻子一酸，眼睛泪目。我还记得之前的时候有看到在大连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一些小区被临时的封闭起来了。然后有一个外卖员呢就真的是卡着那个点进了小区，却再也就没办法出来，因为卡在那个当时封闭小区那个时间点内。然后这个小哥呢也都很可爱，就说既然来都来了，与其在这儿白吃白喝，不如做点贡献。然后他就楼上楼下的帮大家去递包裹呀，然后送菜送水呀，哎， 可以呀， 啊，就很可爱啊，享受生活的这种感觉，既来之则安之嘛，对吧？ 对对对。我们今天聊这个关于陌生人的温暖啊，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找到这个早安音乐秀，或者是我们公众平台上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哎，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去过柠檬里， 收集了无数的童心，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It's a force field. I wear my heart up on my sleeve like a big deal. Your love pours down on me, surround me like a waterfall.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Stopping us right now, and 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and there's no stopping us right now. I feel so close to you right now. Fuse Clothes 来自 Kevin Harris， 北京时间的7:22，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今天是周一，那早高峰呢比平时感觉到更加的拥堵一些啊，再加上现在今天是小雪节气，你知道到了深冬季节的话天气会慢慢变得越来越黑，所以大家提醒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一下行车安全还有安全车距。 对，保持啊，包括这个在路上也要注意礼让行人啊，我们出门做好防护，做好自己的这个第一健康责任人。 你看这就是来自我们陌生人的关心。今天、啊、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陌生人的善意。哇，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大家已经开始相互 battle 起来了，因为可能要讲故事啊。很多朋友就需要在家里的时候哎自己在这边打字过来会比较方便一些。再提醒开车的朋友还是不要去参与互动，一定要保持一下行车的安全。 对， 我们来看一下海绵宝宝说，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去东方卫视去充当观众录制综艺节目，从中午一直录到了晚上，中途休息的时候呢节目组就给大家每人发两个面包来充饥嘛，那么小的面包就根本吃不饱。这个时候呢旁边有两位阿姨说，小伙子这个面包吃不了给你吧。哇，对于饥肠辘辘的我来说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欣然接受并且表示感谢。阿姨后来呢还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老家在哪儿，还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等等。哎，就是感觉很温暖。 对，这个特别好啊。你包括还有就是战神之神就是给别人送温暖的那种啊，他说他在街上一般对陌生人还是很热心的。说有一次看到一个女生搬两箱东西从办公楼出来去打车，就主动帮忙，还主动给指路。当然也有就是遇到过路人善意提醒她嘛，比如背包没拉好啊什么的。 对对对，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是的， 这特别好。 哎，410在路上说，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校外考试，结果到了胡同周边就找不着地儿，然后呢旁边有一个北京的老奶奶，我就问了她一下、奶奶特别热情，抓着手一通狂走，直接带我领到了地方。 哎，可以啊， 都不给纸，直接我带你去。 哎，这个黑猫萨玛说这个我就特别好。他说他有一次跟媳妇儿吃饭，然后呢在快餐店遇到小男孩，小男孩问他，哎，你们这个是什么新款薯条啊，那我能尝一个吗？就尝了一个，说哎呀太好吃了，那你们还吃吧，能不能都给我。人家说哎，这个一听到这个话说温柔的笑了笑，自己立马吃光了。 哎呀，我以为会有一个什么暖心的，来这些都给你。反转猝不及防。 还有很多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聊天室里面跟我们随时保持互动。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所谓的陌生人的善意，比如现在天冷了，有时候出入这些单元门或者一些公司的大门的时候，经常你走过去 及时把门关上。 对，把门关上。还有就是你走的时候呢门开开，后面有人的时候你会替他再稍微开一会儿， 哎， 避免这个风吹完大风一下子反打过来，让门这个比如说会误伤什么的 啊。对对对，这个一定得小心。我们之前有位同事就因此夹伤了手指。 对对对、 所以还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像今天这样的大风天气啊。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陌 生人的善意依然来自早安音乐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的电影资讯。由张涵予、范伟还有魏晨等人主演的电影《铁道英雄》正在公映，那么影片也是同步发布了公映的海报还有正片的片段。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影片当中的一个全新的推广曲吧，就是由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对呢，这也是可能成为了很多很多朋友啊印在我们 DNA 里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旋律了。那么这部电影的讲述的也是以铁道和火车为战场的铁道大队啊，他们在搜集情报、刺杀敌寇、创造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给敌人沉痛打击。在上映之后呢，不少观众也是赞赏有加嘛，而且说了说动作戏看得很过瘾，这种所谓的家国情怀也是引起了很多人在影院当中的共振。 哎，没错，刚刚提到的这首《弹起心爱的土琵琶》成为了很多印在我们国人 DNA 里的经典旋律。这首翻唱版的《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我们来听，来自刘德华。 如果你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笑着要船桨，一面摇一面讲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归时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全亚洲独家重磅限定企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启动二十一天养成真实聆听好音乐习惯，聚焦二十一天变革零兔一的音乐传播革新，用二十一岁少年心性复兴耳朵高光时刻，格局无效流量音乐，让听觉审美回归，把真实还给真实，把纯粹还给耳朵。Everybody come on, let's get down. One,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全新的周一，我们来吃点诱人的简易版水果面包。今天是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小月儿的投稿，现在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最后的这个成品了。看起来确实蛮简单的，但我觉得也挺诱人的。我们来看一下准备的这些食材，需要一些高筋面粉、鸡蛋液、酵母、盐还有牛奶，把它们揉成面团，再放入黄油揉成光滑的面团，用保鲜膜盖住，等它慢慢去发酵到2倍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代用了。再把橙子切成3角形，那家里如果有其他的一些水果想要用的话，其实也都可以切出来。番茄酱准备好，发酵好的面团排气擀压成这个圆饼形，再把这个圆团搓成长条，再搓成圆圈，收口紧实放在圆形的面皮上，然后放入抹油的烤盘再发酵个20分钟。发酵好以后呢，就在表面上刷上蛋液，撒上糖粉，然后再放上我们刚刚已经切好的橙子片或者其他水果，挤上一点点番茄酱，放入预热好的烤箱，180度烤上20分钟，这样就可以出锅即食了。今天早音乐秀要送给大家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这一首特别带有青春活力洋溢气氛的 Summer Holiday， 就给这一份简易版的水果面包再配上一杯夏日版的橘子汽水吧。 3, 2, 1, go! Summer holiday, watch you on it on my way. Summer holiday, baby, miss you more, 宝贝. Summer holiday, watch you on it on my way. Summer holiday, 带你装逼带你飞。 不管你在哪个角落，别问什么，因为这个夏天始终有我。微博，欢迎来到我的王国，顺利从天上直接降落，一起周游世界，听着 hiphop 终于放假，给我 baby and homie 打个电话，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只要有我的地方不会有想要把你落下，要做到酷，等着朋友和我跳进swimming pool，当做周末小礼物，欢迎来到我的湖，别说不把香槟全开了，灌到自己对着马桶吐，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只有我的 homie 在左右，我很坏但前提我很优秀，爱我就伸出你的左手。不要问我问题，我也不告诉你，随时随地 call me You are summer baby。 不要问我问题，我也不告诉你，随时随地 call me You are summer baby。 Summer holiday, watch you on me on my way。 Summer holiday, baby, miss you 我宝贝。 Summer holiday, watch you on me 你心里好热，像一杯冰可乐，你也一直看着我，想对我说些什么呢？我走到你旁边，你正在爱我的左侧，从你眼里看得出你什么样的性格，想要带你去神秘岛潜水，一切事我都无所谓，你的眼睛像是脸上点缀，从那一刻我想到底属于谁，当天色慢慢暗下来，我会把你从台上拉上来，这个 summer 变成你爱的男孩，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呀呀。 不要问我问题，我也不告诉你，随时随地 call me You are summer baby。 不要问我问题，我也不告诉你，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7:3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并且今天送上了简易版的家庭水果面包，以及一杯香浓的夏天的橘子汽水。Summer Holiday 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思萌。 嗯，这个词不是早秀王心凌思萌了，哎、大家说，哎，今天的歌单一定一看就是思萌选的， 嘿， 就是活力满分、青春洋溢的这种感觉 啊。 不好意思，让各位失望了，是我选的 啊，对啊， 我按照思萌的风格选的，所以你看这首 Summer Holiday 是不是哎挺合适的？ 特别好啊。特别好啊，就是给了我一种这个感觉，这个虽然不是陌生人，同事之间的这种温暖跟善意啊。 对，除了陌生人，熟人也可以给温暖啊。 对啊， 当然在两首歌曲的时间当中，我们收到了大家更多的这种关于陌生人来自的一些善意啊。 嗯， 你比如说像飘摇的云说，我是自来胖，体育一直都是特别头疼的科目。记得中考的时候，体育是在海淀体育场去考的，全操场就只剩我一个人在跑800米了。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考完了也都没有走，一直就在场边给我加油。同时，很多在场的外校的同学跟老师也在不停地鼓励我，终于坚持到了终点。虽然最后这个中考的体育成绩不是很满意，但是每每回想起来感觉还都是挺甜蜜的，因为除了老师和同学的鼓励，还有来自陌生人的支持，简单却真挚，温暖在心，记忆至今。 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歪个楼，总觉得像这种什么体育考试啊，就是当所有人都结束了，都在两个眼汪汪的看着你的时候，有种大型社死现场的感觉。 你就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这种运动达人。 哎，我现在都是在之间等别人啊，这个、哎、 那你会给人家加油吗？ 我会一直看着他，看到他尴尬为止。 你这种人感受不到陌生人的善意。 哎，这个啊，宝姐姐这边就说了、啊、说低血糖，所以呢包里面呢经常会有比如说巧克力啊、奶糖这些的。 嗯， 有一次在地铁里面呢，有一个女孩脸色苍白冒汗，所以呢就从事医务工作的人的这种职业病就来了，就是闺女嘛，就问她说是不是低血糖或者其他什么的。 嗯， 然后又问有没有吃早饭呢，就摇摇头，赶紧就是闺女找我这边要了巧克力。等到下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女孩吃了巧克力之后就已经好很多了。 哎，这个确实是的、就好多的女孩就出门的时候包里都常备一些巧克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的一下、就比如说你蹲久了突然站起来，感觉自己一下眼前一摸黑就站不稳了的那种。 是的是的啊，这个很重要、 对，让你看同样是在这个身体方面，君怡说有一次去开药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小伙子没有带塑料袋，窗口也不卖塑料袋，小伙子很着急，没办法就自己把外衣脱了，准备把这个药兜起来抱走。我就果断拿包我准备好的塑料袋给他了，他就特别感激我，说了一连串的谢谢，说真的没有想到妈妈会开那么多药。 嗯，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自己心里也很心酸，就家里人生病了，但是在这个时候自己觉得特别难的时候，感受到了陌生人伸出的援手，虽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塑料袋，但是也真的很感动。 对啊、还有就是 stream 那边说周末啊、去遛狗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大姐拿手机导航，就应该是看到我这边之后，为了确定一下线路，就是拿着导航呢再找我问一问，我一看还有3公里，就赶紧给他指了一个地方，就是公交线路嘛，就恰好是在那一刻5分钟之后来一辆车，所以就让那位大姐呢也是顺利通过公交车的线路到达他们的目的地了。 嗯， 这个特别好。 哎，是，那你提到这个赶车的，我看到鱼儿宝贝说的这一段真的特别感动，他说两个被温暖的都是出租车的司机师傅，然后2008年的12月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呢是家里人生病了，然后当天在单位加班，然后出门就打车，因为家里住在郊区，可能要1个多小时，一出门我就顺利的打到车了，就在车上哭，然后司机师傅问原因就安慰了我一路，快到家的时候师傅说原本在我打车之前呢打算收车回家的，但是因为接到电话然后说我母亲生病要回家，看我哭着跑出来打车，心想说一定有急事儿，就没有拒绝。 对对对、 很想说一下谢谢司机师傅。 哎，对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在这个路上面这个开车的师傅们包括一些外卖小哥都是特别的善良的啊。 对， 经常我有一个朋友有一回特别有意思，临早上这个开会出门晚了，然后呢基本上是这个打车堵在路上怎么办呢，这个急中生智，在路边下车之后找了一个外卖小哥说你能不能把我驮到哪里哪里、外卖小哥果然接单啊，直接把他送过去，我觉得这特别好 啊。就是这个外卖小哥是不能接这种运人的单的，但帮个忙是 帮个忙可以啊， 着急情况之下啊、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其实刚刚提到这种就是司机师傅也好，哎呀包括帮人的外卖小哥也好，也让我自己想到了

故宫博物院出品，中国建设银行与国家宝藏 IP 运营方联合开发监制，故宫瑞兽之伏虎，故宫瑞兽之小天马首城，故宫瑞兽之逐梦天马吊坠上市了，详询建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Stepped out together into the dark. Yeah, we believed in the two of us. I heard a countdown. I saw the stars. And for a moment, the dream was ours.Things may go wrong, yeah. You might turn back. We all have reasons, and mine is that I came for love.The sickness is in my mind. And if I fail you, well, at least we tried. We both had reasons, and you were.Should end and we should turn to dust. This will still be it for all I say. I came for love. 这首歌来自 James Brown 的 I Came For Love， 北京时间的7:49，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可以让你感受到心里暖暖的爱、今天啊，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都收获了很多，真的感觉到大家都生活在爱意里面去啊。比如说你看在后花园当中 Acura 说，前段时间心情不好，脱发很严重，那么就找伙伴推荐了一个卖生发产品的微商，结果呢微商没有卖给我产品，而是询问原因，知道我作息很好，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大量脱发，就说一切都会好的，你别用我们这些产品，因为这里面就还是会有一些化学物质，怕会刺激到你的头皮，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啊、真的会被温暖到，总觉得说好像微商就是来赚钱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个人这么认真负责，而且还安慰我。 这个特别好啊。你包括像一飞这边说到了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是说今年5月份跑这个副中心马拉松的一个经历啊。然后第一次跑全马，就是起跑的时候呢还是有点紧张的，但是一路上有周围的观众的这种加油啊，包括现场的气氛就很受感动，而且自己也是受到这些鼓励，一直坚持到最后的。这个特别好。我前段时间 参加一个越野赛的这个比赛，然后当时因为就是可能到比赛的后半程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员或者说这个选手是抽筋的嘛，然后呢就导致其实现场的医护人员不够用啊，经常是这种就是可能大家医护人员忙得手舞足蹈的，然后大家都开始等着，我是在帮着跟我一块儿的一个这个选手呢，他是抽筋了，我帮他在地上做了一些放松的动作，我觉得这个就能够帮到他，当时我会觉得就是那种名次什么都不重要了，能帮到一个人的话其实感觉特别好。 哎，对，有的时候你看就是被帮的人感受到了暖暖的善意，但其实你施以援手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很有就是这种满足感哈，就是我帮到别人之后这种感觉， 就我就是运动界的哆啦 A 梦嘛，施以援手， 施以援，我以为你有一个宝藏口袋里面什么都有 哎呀， 但是你看还有很多朋友是有大爱的。何小思说，我上周刚刚去登记了人体器官捐献意愿，发现平台上已经有300多万人登记了啊， 哎， 让生命以另一种形式传递给陌生人，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温暖的做法。 隔空击个掌啊，我登记的时候是200几十多万忘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能够在之后吧去帮助更多的人。 今天收获到了大家很多暖暖的善意，然后帆也在这里根据我们早音乐秀的平台来征集，说朋友们同学们有没有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因为一个陌生人的温暖善意而感觉对整座城市都充满了好感，觉得这一座城都暖暖的那种感觉。 经常一个城市给我们的温暖就是来自于这些陌生人的关心嘛，就会让你觉得这是有一个归属感的感觉。 哎，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分享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免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开始写小说，好多画面，好多灵感，我要把咖啡都给你，巷口不小心经过，你的车子依旧停在红线，帮你转发单，你叫我别管我，才想到我们已经分开，相机拍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有自己的脸，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起来，月亮还是太阳，是谁折了谁，是谁的回忆爱，你说已分开，为什么还要把你折散？ Cause baby you are my mind 太快就承认我真的很想你，会不会没有那自己该有谁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拆开我的心随你看，慢慢的都是爱。我的眼皮太傻。 代表你在讲我坏话， 我没怎么不好吧，不用跟朋友说吧，如果又和好了，看到你朋友不是很尴尬，相机拍一个夏天，那不是那是冬天，相机有自己的你，每天就像冬天，爱爱爱，你说那是爱，的计划的社会，我写的小说根本是空白。你说既然已分开，为何还要把

嗨，各位早安快跑，我是思萌啊。那么在上周五呢，我们已经跟各位预告过了，在本周的早安快跑的内容当中，将要来跟各位系统的讲一讲如何完成你的首场马拉松的比赛。在比赛之前都需要哪些准备呢？今天咱们先来说第一个啊，就是要注意你的训练量啊，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啊，我们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么初跑者呢，在准备一场马拉松，通常建议是准备6个月以上的时间。咱们可以先从3公里或者5公里起步啊，每周的跑量的提升总距离，注意了，不要超过上一周的10%到20%。也就是说，你周与周之间的跑量的这个衔接和提升，千万不要过快了啊。那么逐渐提升到10公里乃至到半马的距离，也就是21公里。最后，在马拉松比赛2周前，一定要刷一次长距离的慢跑，简称 LSD 啊。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增加你的有氧耐力的恢复，能够帮你在这个跑步过程当中，在最终的比赛的时候达到一个恢复最佳的状态。检测一下你的撞墙期，为马拉松的全程比赛做好一个准备。那么有的人可能会在33公里或者会在35公里出现一个撞墙期，这个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数，更加了解自己的话，当在首场比赛的进行当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所谓的撞墙期的阶段，你能够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那么尽快地脱离出那个阶段就好了。 OK， 我们先聊到这里，听一首歌。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出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扬亮界，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贪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热烈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湾快跑 Running Time。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为大家送上了早安快跑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嗯，早上好，各位，我是今天代班 DJ 思萌。 Stream 说了，会运动的人文案就是不一样。嗯 ，PD 没别的意思啊，大家就是单纯的想夸夸思萌。 对啊，就是这不想了吗？早安快跑嘛，所以既然回来之后呢，就把这周的文案全部就聊聊跟跑步有关的。而且刚刚关了话筒，我们也在就是在聊。对，明年啊，我得拉着静瑜跟大家一块儿，争取咱们去跑个什么半马呀、迷你马拉松啊，玩一下子啊。 我有认。认真的咨询一下思萌，你们也知道平常 PD 来的时候我比较就是也不太相信他的水平，大魔王来了可不得好好感觉请教一下嘛、就说我又不愿意动也不喜欢出门，你说是不是在家里摊着也挺好的，不见得人人都需要运动，对不对？ 嘿啊，我给你的建议都白说了。 告诉我你在家里可以自己跳帕梅拉。 对， 我、不要、 我说你居然不知道帕老师帕梅拉，天哪，我一定要安利给你啊。 嗯， 再也没有理由了、 你就下周的早安快跑全部都是关于帕梅拉的是吗？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这个陌生人的善意啊，可以随时跟我们通过两种方式，聊天室里面找到早安音乐秀，以及公众平台找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保持互动。 那么来听听今天的文艺座怎么说。 在这个寒冷的冬日，将由左师傅为大家带来新熬制的独家鸡汤。一分钟可以用来做什么呢？一分钟可以用来握手，一分钟可以用来微笑，一分钟可以用来交一个新朋友。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我们每天都在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而其中多半是陌生人。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是否拥有过陌生人给予的善意，以及我们给予过陌生人哪些善意呢？用这一分钟来聊一聊陌生人吧。 今天是小雪节气，在这样的日子里听到大佐温暖的声音，哎呀，这个陌生人的善意，只可惜大佐不是我的陌生人。今天我们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收获到了大家满满的善意啊，有自己给予别人的，也有自己收获到的。就好像刚刚也有朋友在问说，有没有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感受到善意从而爱上这座城市的淼淼他就说，2008年第一次去杭州，跟爸妈拿着地图在街上随便溜达，不知道该去哪玩，正好有一个大姐从旁边走过，就主动的给我们介绍，还告诉我们当地人都去哪儿买东西，哪里可以买到真正的狮峰龙井，让我们对杭州这个城市的印象特别好，之后又去了3次。 哎，冲这个啊，也应该多去几次啊。 感受到了陌生人的善意，当然有的时候提到陌生人也会容易想到一些关于感情的故事。今天一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来自仍然的你好陌生人，接下来的这首陌生人来自蔡健雅。 思念的寄托，在忽然想念解脱。当我们擦身而过，那短短一秒钟，都明白什么都变了。一转身，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在时过境迁以后，这段情就算曾经刻骨铭心过，过去了又改变什么？地球太有公转几周了，我不难过了，甚至真希望你能幸福。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我不恨你了，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当我了解不爱了，

来自林俊杰的新歌。其实从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林俊杰就一直期望着再用音乐的方式来鼓励着世界各地正在经历艰辛时刻的一些听友们，来重新点燃对生活还有生命的希望。包括在一开始的时候和孙燕姿的合唱，还有 Stay with me， 对，还有这次跟22岁的全新的新加坡的创作才子 Gentle Bounce 的这首合作，都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对， 这也算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吧。虽然说我们都认识他，但是他是一个我们都喜欢的歌手啊，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在鼓励着我们。 嗯， 同样在今天呢，我们在聊天室当中也收获到了大家很多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子琪讲了一个，他说我妈妈在小区遛弯的时候捡到了一枚金戒指，跟院子里面的大人们都说了，然后让大家打听一下，看最近谁丢首饰了。最后还真的找到了，因为这个金戒指呢是老太太自己买过最贵的东西，丢了以后真的着急上火了好几天，还好失而复得，还特意买了水果什么的上我们家来感谢，还搞得挺怪不好意思的。后来跟我妈妈居然成为了好朋友，经常一起约着去遛弯什么的。 哎，这就是邻里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了啊。还有就是像这边的雪梅说，有一次下大雾呢，我这边是坐地铁，然后发现人特多，等好几趟都没上去，后来是后面的大哥帮我硬是推上地铁了啊，而且还帮我啊，这个很重要，帮我把羽绒服的帽子给戴上，要不然就被门夹住挤住了啊。 嗯， 所以好几年过去呢，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从此以后呢穿羽绒服再也不戴帽子了啊。 用户5651也讲了类似的故事，他说因为地铁上人特别多，差点被挤下去，这时候呢有个陌生人拉了我一把，还挡在了我前面，哎呀顺时觉得心里暖暖的。 嗯，对，有人问说，哎，今天歌单里面有最熟悉的陌生人吗？ 最熟悉的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陌生人特别多， 今天全是陌生人是吧？ 今天有你好陌生人，有陌生人，对吧？接下来给大家安排的还有来自王菲的《只爱陌生人》。 一盏灯，

一个人已经打动我的心，一深深的一段情，让我思念到如 早秀听评人太有才华了， 怎么说呢？ 听到这首歌大家都觉得哎好好听，子琪说唱出了喜欢的女生结婚前夜的心情， 嗯，这也挺有经验啊。 怎么说呢，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五月天阿信的版本啊。之前的时候其实也跟 PD 在节目当中探讨过，现在这种老歌翻唱特别是经典歌曲的翻唱越来越多了， 对， 所以致敬你要拿出一点诚意来，你看全新的编曲全新的唱法不一样的感受，仿佛在听一首新歌一样，哎，这才是一首翻唱的正确打开方式。 嗯，对，前几个月我记得云村发布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做恋恋技师部的翻唱计划嘛，也是邀请了很多这种新鲜的乐队啊，康姆士啊等等，他们去翻唱一些像棱镜乐队去翻唱像心动像铿锵玫瑰一些九零年代的华语老歌， 但那些我们也听了一下，哎，有的翻的确实是四不像，就是什么都听不出来了。嗯，谢谢大家喜欢这首歌曲，想要索取今天的歌单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嗯， 加油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45元加油大礼包，优惠加油8折起，洗车就上好车主，新客立享16元洗车大礼包，每天10点抢9块9元洗车，停车就上好车主，一键查附近停车场空位和价格，首单最高领30元停车券，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Happy all day long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find a way out. I never thought I'd hear my heartbeat so loud. I can't believe there's something left in my chest anymore. But goddamn, you got me in love. 来自 Dua Lipa 的一首 Love Again，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听那个副歌的伴奏部分啊？有的时候音乐就是这么的可爱，我每次听到中间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跟着唱，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不要哭泣， 哎， 你的家在哪里， 串台了啊， 很像真的，中间一段旋律。今天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还有自己送出去的善意啊。 嗯， 半梦半醒说，曾经在一个炎炎的夏日中午，刚从超市回来，我看到了一个年纪不小的环卫大爷正在清理垃圾桶，觉得大爷很辛苦，就拿出了刚买的凉凉的酸奶送给了大爷。 嗯，对啊，还有就是这位呢，虚志说了，今天的话题就会让人在这种寒冷拥堵的周一感受到这种善意啊。最近一个，我带孩子到楼下去玩，抱着孩子，手里还拎着玩具。另一只手呢还要拎着他的小车车，然后呢就是老母亲正在就是发愁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就有一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说，我帮你拿，就这个就很暖了。 哎，挺多的就小事儿，但是让人感受到了暖暖的善意。 嗯， 潘潘也说了，有一次的时候坐地铁把自己的脚碰伤了，正在低头看伤势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我一片创可贴。 嗯 啊，那个女孩子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 对啊，我觉得特别是能够在一些关键的时刻递出创可贴呀，递出纸巾湿巾这种的话，都能感觉到这个人一定是平时很关心别人很善良的一个人。 是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刚刚看到了很多朋友发过来说自己在电台当中也感受到了善意。王颖说，我遇到的陌生人的温暖有很多，曾经在一个单身的群里面认识了好几位姐姐，在我遇到非常难过的事情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陪伴还有安慰。还有一位电台主播也给了我很多的温暖，通过节目还认识了另外的一位姐姐。哎，认识了这么多的陌生人，给了我很多温暖，虽然说节目已经不在了，主播也换人了，但是回忆依然是很温暖的。 嗯，就有的时候我们也很感谢通过电波这种形式在车厢当中跟大家逐渐的认识啊，虽然说未必能够真的见到每一个人，但是跟大家的留言头像包括微信的 ID 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 嗯，还有像查理普斯也提到说，小的时候邻居家的爷爷带着我们去公园玩，我和一个小伙伴在小河边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就非要走那个花路，从中间的石头过河，但没想到石头上有这个苔藓，太滑了，一下子掉进去了，我又不会游泳。 嗯， 给爷爷急的，当时啊一位叔叔二话没说就跳起来跳了进水里拖了我一把，哎呀小命保住了。通过这件事啊激励了我学会了游泳，但想着将来我会游泳的话也可以救别人啊，受助在得到温暖的同时也能够获得启示。 怎么一说到这儿感觉查理普斯就经历特别的多呢，特别的丰富，你怎么那么淘气呢， 什么话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是吗？ 对对啊， 谢谢我们的小耳朵们继续来跟我们分享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吧。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前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深。 Thank you. 在鄂尔丹丹，看着乌拉东岸面对面为了迷茫， 你的出现像空箱子不断填满，隔壁阳台上的猫都会跟你说话， 在想要你一起看着夕阳落下，你的眼睛告诉我有很多想法，有些话到嘴边看我看到发麻，被风吹的头发，微笑着的嘴巴，我不在乎，让我坠入，直到你的身骨，我也愿意爱我重复27度，刚温度，看你走在 Chess 门，那家房门脚步一起 slow， 看起来像画 slow， 钻出你的画家 slow， 繁忙是个刹那 slow， 看着夕阳落下 slow， 看起来像画。 手我不想坐下，只想抓住这夏天的尾巴，不够不够，这条路不堵不堵，闹里向着拖延时间一起 let go let go， 夕阳之后夜晚的 city， 霓虹下微笑我的唯一 yeah， 前四门打敲，今晚再为我们彻夜亮着灯，从夕阳日落到星空下漫步，你我被定格在27度 let go girl， 想和你一起看着夕阳落下，你的眼睛告诉我有很多想法，有些话到嘴边看我看到发麻，被风吹的头发，微笑着的嘴巴，我不在乎，让我坠入，直到你的身骨，我也愿意还会重复27度，刚温度，看你走在街上门，那家房门脚步一起 slow， 看起来像画 slow， 钻出你的画家 slow， 繁忙是个刹那 slow， 看着夕阳落下 slow， 看起来像画。 来自永斌 R&B 还有俊伟 Johnny 带来的27度，这首歌我也是在抖音上听到的，听了一部分觉得整首歌还挺好听的。在电台 DJ 有个新的功能，就是上抖音上听片段时歌，找新歌给大家一起推荐。但你看抖音确实在大家生活当中起到越来越多的作用了，除了刷短视频呢，他们也野心勃勃，现在已经伸手向综艺领域了。最近的抖音的新综艺给你我的新名片的第一季全新企划举办了一场线上的看片会。 那么作为抖音出品的这个创新定制综艺啊，节目呢也是每季围绕一组艺人展开，而第一季也将从这个张艺兴的方方面面出发，解锁一下他的这个全新身份啊，包括节目给人的感觉就是那种特别真实而且接地气儿的样子，就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将艺人那种多面性给展示出来嘛。那除了舞台当中的光鲜亮丽呢，更多还有就是台下的一些勤劳啊努力啊，张艺兴确实是不管综艺还是音乐创作方面特别特别的努力， 你看微博的名字都叫努力努力在努力嘛。接下来来自很努力的张艺兴，梦不落雨林 Nama Nan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 Nama幻日线到跨越失去的森林，欢迎来到那玛那那做自己，就身体无妨，让解放的大脑都开启，无力解放无畏规矩，放自己创建上境地，做快则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着边际，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前方的尽头有梦在等着你，灌木丛中苏醒，我要不看到底发现自己， I gotta follow my dreams， 也挡不住想到雨落这片森林。 让音乐在这边酝酿，寻找下天使般的无与伦比。谁能够证明了自己？ Hey, come on， 努力过后真的梦不落于林。多少的目光就锁定 gold chain， 在心里衡量价位，破坏了在世界中心的飞。It's so crazy， 做一个传奇，造一片雨林。我要闯着边之力，寻找上天的般的无与伦比。Don't stop the music and louder。 完整的听完这首《Na Ma Na Na》梦不落雨林，来自张艺兴。 哎， 经过大家提醒，我才突然想到了啊，思萌跟这首歌颇有渊源呢。 哎呀，都颇有渊源了啊！ 啊，因为这首歌之前的时候有参加过央视的开门大吉。 嗯，对， 这是最后一首压轴的歌，是吗？ 没错，没错，最后一首实在是硬着头皮给开出来的啊。 嗯，啊，硬着头皮开的，谦虚啊！听前奏叫《Na Ma Na Na》。梦不落雨林。 哎，没有这样的啊。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聊这个陌生人的温暖，还有好多朋友都发来这些留言啊。 哎，是的，刚刚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今天真的是在车上完完整整的听了你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因为周一的早高峰实在是太堵了。 嗯，对。 停车在旁边路边吸着火等着。 堵车不堵心啊，别着急。 哎，是。但今天呢，我们在路上分享了这么多的善意，应该也可以宽慰一下你着急的这个心。今天还有很多的听友过来跟我们打赌，最后一首歌应该是什么？哎，安排的是不是小雪呢？因为今天是小雪节气，会不会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呢？因为今天聊的是陌生人，但因为天气这么冷，所以呢，今天最后准备的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如果大家还记得这部电影，还记得陈奕迅的这首歌的 MV 的话，应该也记得它是在一个漫天雪景当中拍摄出来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也希望大家接下来的人生旅程当中都有满满的善意相伴。我是静瑜。 嗯，我是思萌。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 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伤心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可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